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71点，跌220点，成交金额123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0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5点，升106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1.35元，升2.19元。腾讯控股558元，升6.5元。阿里巴巴281.4元，升1元。美团点评269.6元，升10.8元。中芯国际25.6元，升6.5元。京东集团316.8元，升1元。众安在线52.5元，升8.75元。药明生物196.2元，升7.7元。信誉光学科技198.8元，升2.7元。斯摩尔国际36.5元，跌5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元，英镑10.238元，瑞士法郎8.535元，澳元5.611元，加元5.89元，新西兰元5.138元，欧元9.1677元。每百日元对港元7.311元，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848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8点，跌82点。港金现价报17,94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44美元，卖出1,941.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飞鹅山匝山道嘅山泥倾泻已经处理好，咁现时近住停车场观景台对开咧，唯一行车线已经解封。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车龙长咗，而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咧就系慢车，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喺九龙方面啦，将军澳道下行落翻去观塘道咧都系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咧一段就挤塞，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继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咧？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人科专科医生郭纯礼医生。 长者在这个病来讲，他们那个死亡率其实比较高的，比后生的话。安老院本身的环境始终是一个密集，院舍那里有很多照顾的员工，那有机会他在那里感染了，将这个病又再带回出社区，又再引致另一波的感染。只要跟回足一个正常我们对于这个飞沫传播感染控制的程序去做，即是当你照顾长者的时候，那其实都足够的。还有即是要提醒员工，真的照顾完一位长者真的不要烦，要每一次都要洗手，这样去减低他感染第二长者或者感染自己的机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孙晓妍。个名好三宝下，咁以后记住 ，Candy 就系孙晓妍啦。 试问如此世代，谁不怕受伤爱？试问谁可等待？待于这树荫下，等不到那边个，怎么可不理睬？怎会白过？试问。世代，你可惧于谁拼出的未来 ？RNK 分途发展 ，Candy 形容呢段时间嘅自己咧，就好似一个既在休息，亦在搜杀嘅太空人。 争取过，坚守过，不怕碎跌倒。 思绪投放在不同的音乐可能性上面，其中包括他这一首首支个人派台作品，作曲填词都是 Candy 自己，编曲有 Candy、 Soho， 监制有 Candy 加上 Tommy Ho。 今个星期全新带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孙晓妍 Candy 孙如诗，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存着你那份心水及沉默，同时亦偶尔不惜吹地唐突。逢夜晚同坐一桌，抬到嘴边那一句，随着饭送一口吞去更适合。连夜问暖与寒暄，却又嫌未老实。然而又怕吐尽心肺，只沦为泄愤。眼睛虽满是车盼，还是以客套幽默盖掩不便碰触的敏感。不想拍台离开，亲昵却嫁不来，若然内疚也因这个根永割不开。乱世中吃得开，人在家却痴爱，就连面对你恨爱也割不开。也是连着圈吗，才能为半句话点中死穴而吉针。看彼此似是张镜，才避免爆发冲突。怕最亲最可心得最深，不想拍台离开，亲你提示我告白将到达时限，除下戒心没抑压，但更惊越描越黑， 皮肉而需要用双筷小心夹。 时间嚟到下昼嘅3:14，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揾嚟有邓小巧呢一首嘅新嘅派台作品《同台》。同一张台食饭，感到有压力，唔止净系形容两代精兄嘅关系嘅，有阵时一对情人嘅关系都可能有嗰种嘅压力喺中间。我哋有许廷铿嘅呢首新歌。 无人叫我故意装好人，培养你的可恶。无人似你叫我信服，好比灵符。被你笑显到不无辜，平明要美化这感情，如何期待你替我辛苦？为何勉强到我都几乎离弃是非不顾？为何也算爱我，但动机很模糊？就算撕开一身皮肤，有肉有血，有哪位在乎？能挨完你，亦自觉庇护。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痛恨我曾成就太好心肠，期望宽恕你都侮辱我善良。如压抑悲愤，为何会对爱女性讨好比仇人？对得起真说的情感，要像野兽发舌先像人，为何还要伪善到呕心？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好痛恨爱曾成就太好心肠，宁愿憎护你用恨疗愈创伤。为何还算真？遗忘人性破坏情绪，也无人紧张。好痛恨够遗留腐化的心肠，无奈怎发誓自重没你在场。 来自许廷铿的这首新的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恨》。非常值得睇嘅就係嗰個 music video 啦，短短嘅3-4分入面，好似係將一對情侶相處嘅所有嘅年份重新畫設俾你睇。有嗰種嬲嘅情緒之後，發泄完之後，希望你都可以放低嗰種恨意，當係放過你自己。 有时在夜里又播一次，再重提或许不知，可惜是谁能知？ 想抱着你，从遇见那天起，就犹如寒冬那温暖明媚，从未觉爱恋有限期，一些往事越细越会想起，最难忘共你看出戏，再通宵等个晨曦。今晚剩我缓缓细味，年少青春日记，能何为你负长荡气？何妨你走时没退避，如人生可以扭转，像最初，何妨体恤你气盛和硬朗，而成长的暗角别常回望，用万丈胶卷收藏，尽心锁残存底片已秋寒，十多趟一早亦添过眼泪，曝了光，明了今天你我遥遥无望，地狱跟天空之堂各一方，理应释放。往事越细越会想起，最难忘共你看出戏，再通宵等个晨曦。今晚剩我缓缓细味，年少青葱日记，能何为你会唱荡气？放体恤你气盛和压浪，而成长的暗角已常回望，用万丈胶卷收藏，尽心锁残存底片已秋寒，十多趟一早亦添过眼泪，曝了光，明了今天你我遥遥无望，地狱跟天空之堂各一方，理应释放。成长的暗角别常回望，望着只可惜我感动没太多，残存底片已秋寒，十多趟可否再此际诀别，这刻方明了今天你我遥遥无望，地狱跟天空之堂各一方，我不再讲。 有一首有一张相展开的一段的回忆之旅，来自 JC 的我该放手。回忆有阵时都好奇怪嘅，因为佢会随住时间而去到扭曲嘅。有阵时你明明会觉得当初嗰个甜蜜回忆系一件事，明明系一齐去奈良嗰度睇鹿噶，点解你会记错咗嘅咧？点解你会记得我哋一齐去九州嗰一度唔系睇鹿而系食马肉嘅咧？ 随住年月嘅牺牲，试图将昔日留低，一直和谐嘅气氛化成微尘，逐渐流逝。唔使去带住遗憾，先要将佢好好捉紧，放喺心嘅底蕴，永不磨灭。好似木纹， 这半分钟给我，用我感官换你心境。这半分钟给我，望见你刚刚望见的风景，在屏幕里算我，始终会忘掉那小径。你我还有失忆的保证。拍下甜蜜的，拍下故事碎片。 窗，铁下傻仙子，我不需要你像铁的心意，白下糖不得，铁下傻仙子不需要为我宣告天意，白下淡瓜车，铁下傻仙子，我不需要你说什么一辈子，只需要情愿一面，然后下一幅下一幅被故事忘掉，然后下一张下一张被故事忘掉，然后下一天下一天被故事忘掉，然后下一位下一位被岁月忘掉。 以半分钟哭过，这半分钟便有哭声，以半分钟想过，在这半分钟便有你倩影，在时间里揣摩，始终会磨灭那小径，你我还有不舍的感性，记住甜蜜的某段甜蜜生活故事，记住甜蜜的这段故事，会否留住心跳，告别南瓜车，告别傻仙子，也许这世界没什么天意， 告别糖不辣，告别傻仙子，先可以在记忆里相见， 记住南瓜车，记住傻仙子，也许这世界没什么一辈子，只需要留住一面， 某些经过开始淡忘，原来没几多记忆，几多往昔可以上锁， 如没有经过怎么感觉，其实是时间因你一生都 你昔日一直踌躇嘅被逼住淡忘，含混流水涉嘅记忆喺脑海渐渐泛黄，所以趁今日仲有能力试去争取一次，保留拥有嘅好过变成历史当分不知。 然后下一天，下一天被故事忘掉， 还是越消失越消失，越渴望我可以。 然后下一位，下一位被岁月忘掉。 有争拗嘅时候，你话睇翻条片咯。点知对方同你讲，睇你点剪嘅啫。刚才听到来自 Sensa 新的派对 single。 I've always been the one to say the first goodbye, had to love and lose 100 million times, had to get it wrong to know just what I like, now I'm falling, you say my name like I have never heard before, I'm indecisive but this time I know for sureI hope I'm not the only one that feels it all. I get falling. Turn to love attention. You know you can give whatever you want from me. Whenever you want it, baby. If you were my reflection, I'm afraid of all the things it could do to me. If I wouldn't own it, baby. I wanna stay at home, 'cause I was doing better alone. But when you said, 前咧，听过有嚟自 Sense Acapella 啦，今次 featuring 嘅有 Genius F The Future， 新星曲叫做《限时动态》。三秒半钟之前咧，同样都一支一对 Acapella 嘅乐团嚟嘅。介绍俾你，佢哋嘅名字咧叫做 Pentatonix。新single， 新歌名字叫做 Break My Hear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和许智峰分别被捕的两宗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多名民主派议员到场声援。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质疑警方的拘捕行动明显想改写历史，特别是七二一事件，他指七二一是有组织的白衣人没有差别在场袭击乘坐港铁的市民，警方以大话冚大话将铁证漂白，呼吁香港政府回头是岸，还香港人一个公道。林卓廷涉嫌在元朗七二一襲擊事件參與暴動，另外他和許智峰就涉嫌去年七月六日光復屯門公園事件中意圖妨礙司法公正。本港再多兩名新型肺炎患者死亡，兩人都是長者，累計有八十一名患者離世。兩名患者都是住在屯門醫院，包括一名七十歲男患者，他住在慈雲山慈政村正和樓，上個月二十一日因為發燒和氣咳入院，至到今日中午十二點幾離世。另外一名八十一歲有長期病患女患者，今個月七號因為發燒和咳嗽入院，情況持續惡化，延至今日接近中午時離世。院方表示對病人離世感到難過，會為家屬提供適切協助。十五岁少女陈燕林的死因言讯首日，她的家人到庭作供，离开法庭时被群众指骂。警方调查后拘捕一对男女，控以公众地方内扰乱秩序行为，涉嫌在庭外滋扰陈燕林家人。男被告是经常参与和理 lunch 活动的十七岁李国永，他被捕后声称呼吸困难、头痛，目前在明爱医院留医，未能到西九龙法院应讯。案件押后至九月一日，或他出院时到庭应讯，期间交由警方看管。另一名被告六十五岁的赖瑞英今日被带往法庭应讯，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十月八日，以待警方作进一步检查，包括翻查现场闭路电视片段。他获准以二千元保释外出，不可接触死因言讯的所有证人，期间不得离开香港，每周要到警署报到两次。中国海警在微博公布，广东海警局上星期日上午在粤港东南面的中国管辖海域内查获一艘涉嫌非法越境的快艇，拘捕十几名涉嫌非法越境的人，当中一人姓李，一人姓邓。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多方消息报道，快艇上有十二名香港年轻人，当时正前往台湾。而广东海警所述姓李的人是参加过反修例运动团体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其余被捕人士都参加过反修例运动，部分人早前在香港被捕后正保释候审。李宇轩今个月十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下的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被捕，之后获准保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同风势微弱，天气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三十四度。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五点。依家气温三十一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80点，跌211点，成交金额1,32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0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5点，升106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1.5，升2.34。腾讯控股559蚊，升7.5；阿里巴巴281.6，升2；美团点评272蚊，系升13.2。 中芯国际25.75升8毫，京东集团317升过2，中安在线53.35升9.6，药明生物195升6.5，信宇光学科技198.9升2.8，盈富基金26跌毫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6.02，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6，人民币6.8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日经平均指数报13,208点，跌82点。港金现价报17,940，升2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34美元，卖出1,942.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的交界有意外，咁现时咧沿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站方向的车辆经过广东道的时候不能够直驶噶，揸车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交通警员的指示。而家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的来回方向都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弥敦道同埋九龙站，咁就系因为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的交界有意外，沿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站方向的车辆经过广东道的时候暂时不能够直驶，一大挤塞。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而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较早前近住牛头角港铁站的快线曾经有坏车，坏车拖滞了，而家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柴湾的永平街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6点，所有的车辆暂时都不能够由永平街左转入去柴湾道。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喺六七十年代长大嘅朋友，冇一个人冇听过 Ennio Morricone， 佢就系著名嘅电影配乐大师。来自意大利，他的作品由60年代开始一直去到2000年都不断地出现在非常之成功的电影里面。由于他是意大利的出名音乐家，在很早期的荷里活，他们很多卖座名片，所谓世界级票房最高纪录电影，很大部分都是意大利导演的。例如除了讲一个叫做《独行侠》，应该大家有啲印象啦啩。后期更加会有《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又或者系《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再唔系好似侦探片《The Untouchable》，都系 Ennio Morricone 佢负责电影嘅主题歌曲同埋所有电影嘅配乐。佢嘅离开，我哋当然系感到非常之惋惜。今日拣咗呢一首歌。因为这一张唱片其实是他很重要的一张唱片，他居然在他80岁高龄的时候提拔一位新晋女歌手 Hayley Westenra， 也是他人生差不多最后的一次音乐创作。香港人最熟悉的电影《星光伴我心》，今天我们选出来大师第一次写意大利文的歌词，送咗俾呢一位有天籁之声嘅 Hayley Westenra。 想翻出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心地任我行。 我是曾浩辉医生， 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今日咧电话旁边嘅咧有黄淑曼啊 ，Hi 你好啊 ，Hello Eric，Hello 大家， 你好，喂，好耐冇见啦，嗱，因为之前其实你系喺英国翻咗嚟几耐啊？我想问，因为放暑假嘛，而家系嘛？ 我系月头翻，即系我系七月头翻嘅，咁我隔离到22号， 嗯， 系、 okay、 啊， 但系个感觉如何呢？即系先前其实花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喺外地啦，咁样有冇可能刺激到你对一啲音乐嘅谂法啊，诸如此类咁样咧？ 我呢因为当时我去到外国嘅时候，外国仲未有疫情啦，咁、就当时我係记得到三月份，即係我去咗两三个月即係就 lockdown 咗啦，咁我就冇得返學啦，就 online learning 啦，就 stay home 啦，开始喺屋企㗎啦，咁就其实对于我嚟讲呢就都有少少新嘅启发嘅、因为我开始感觉到 U life 即係大学生活啊，真係大学生活，因为学生生活好开心，同埋喺屋企好多时间啦，我就自学咗好多作曲啊、剪片啊、sound recording 啊、填词啊，呢啲我都自学咗好多，即系学咗好多新嘅嘢咁样咯。系、啊，我提装噶，我喺嗰边喺英国提晒啲装备。 系 啊， 但系所以嚟紧会唔会可能多啲有一啲系你自己曲词啊等等呢一啲嘅作品就 希望会有 发表咁。 系啦系啦，希望可以不断咁尝试啦，然后有朝有一日咧就全部自己嚟都得啦， okay. 做到一个 系全能嘅创作型。嘅歌手啦，咁样 希望可以咁样啦，希望不断努力学习。我而家都仲系一个初学者，系啊。 咁但我想问，咁其实嗱，头先你都话即系好兴奋，因为可以系大学嘅生活啦。 系 咁嗰个大学生活同你想象中嘅有冇出入，或者系俾到更加大嘅 surprise 俾到你咧？ 其实咧，我因为其实外国嘅大学同香港嘅大学真系好唔同嘅。外国大学真系大好多， 系 同埋我间大学系出名，环境好好啦，同埋系草地啊，好清新嘅。你可以你翻学嘅时候会见到有狐狸啊， 哇， 有松鼠啊，有兔仔啊，咁样喺个学校嗰度，系所以即系唔单止系读紧书咧，你成个人都感觉到嗰个大自然咧系。你個腳步慢咗，你睇到嘅嘢多咗，學識嘅嘢都多咗咁樣咯。 哦 ，OK， 係啊係啊，因為一路都太忙同埋太快啦，個人 真係可以真係放慢翻自己 ，enjoy 一個即係少女嘅生活咯。喂，嗱，因為你嘅新歌咧叫《猜猜我是誰》啦，咁而呢一首歌其實都幾有嗰種少女嘅味道喺中間嘅，即係個 tone 啦、個 arrangement 啦、歌詞啦，所有嘢都係咁樣。 係 呢一首歌揾你介紹一下啦，《猜猜我是誰》。 系猜猜我是谁啦？咁点解呢首歌原本咧，我自己收到 demo 嘅时候，因为 JRE 嘅作曲嚟嘅。咁当时我收到 demo 咧，我系觉得呢首歌系有啲猜测噶啦，点都系讲估下估下咁样噶啦。咁但系我嗰阵咧就系想会系话可能一段爱情啦，一段感情入边咧啱啱開始嘅時候，你會覺得啊，我估你唔到喎、啊，你究竟中意呢樣嘢定中意嗰樣嘢？點解你無啦啦嬲嘅？我唔做錯咩啊？嗰種感受嘅。咁但係當第一次開會啦，即係開歌會嘅時候啦，就去舒文老師嗰度噶啦。咁舒文老師嗰陣咧就掉咗好多問題俾我嘅。咁嗰陣我就答啦。咁啲問題咧其實好簡單嘅，就係、是、啊，你中意咩顏色啊？你中意著波鞋啊，定係著高踭鞋啊？中意沙灘定係中意森林啊？等等嘅問題啦。 咁我全部答完之後咧，佢話：哇，真係估你唔到啊！你望落去唔似喎，因為佢望落去咧，我佢會覺得我係一個好活潑嘅人，但其實我可能好中意安靜。 哦、 但係覺得我好識得辣啦，但其實我淨係食清湯，我唔食得辣嘅。 哦 ，OK。 係啊，所以佢話：哇，真係估你唔到喎！睇你嘅外表唔似，唔知你係啲咁嘅人嚟嘅喎。咁嗰陣大家就話：哦，咁既然都係估你唔到，因為有時我自己都估唔到我自己。我自己都唔知道我想要做啲咩，即係我好千奇百怪，我可以咁樣形容自己。所以嗰陣咧就個方向就變咗，不如係一個你猜測唔到嘅少女心事、少女心態咁樣，就有呢首歌出現咗啦。咁跟住之後係林若寧老師填詞噶嘛，分詞其實真係冇改過。 嗯， 即系一收到就已经，哦系我啦咁，估唔到，唔知道你想点咁样，就系呢一种感觉啦，系啊。 Okay。其实呢首歌都几难唱嘅，尤其是即系你听到最尾咧，即系佢一抽咧，捉不到的、想不到的、估不到的、摸不到的、讲不到的，咁就真怪异啦。 系系系系，哇！你好劲啊，你记得嘅你。 唔系因为我望住歌词嘛，而家。呢个位系但系佢亦都好有记忆点嘅呢一个位，我觉得处理得系。 系 咁、所以系都明白嗰种嘅挑战性喺边一度啦。咁而你仲要维持嗰种微笑住唱，有种活泼嗰种唱法， 系 更具挑战性嘅。我觉得 系真系嗰期好瘦啊，嗰期好瘦， 唱到个人都瘦埋啊，真系啊咁样。咁嗱，我想问嗱，舒文咧就对你好好奇啦，亦都即系你俾到好大嘅惊喜佢啦，咁样。咁喺成个系录音啊制作嘅过程入边，佢又有冇嘢系 surprise 到你嘅咧？ 因为舒老板个样望落去好严肃。 系咪？好惊嘅， 明嘅。 咁当时咧，我第一次上去啦， 嗯， 我系食鸡髀咯。 数， 因为咧，原来咧，萧老板咧，即系出咗名噶啦，喺嗰度录音嘅 artist 咧，好即系。好即系食嘢嗰方面咧，即系有福咯。佢楼下咧真系太多好嘢食啦。每次咧，仲要苏老板咧系好担心我个胃啦。所以咧，每次我上去嘅时候咧，苏老板就会问我：喂，食嘢啦，我哋嗌嘢食啦咁样。咁我哋就食完一轮嘢先开始录歌嘅咁。咁第一次见面就已经觉得哇，苏老板同我想象中唔同，因为苏老板我一路都系比较惊嘅。即系佢始终系好一个好好嘅好劲嘅前辈啦。咁我第一次我会觉得有少少惊啦，咁但系原来萧老板系佢好照顾后辈啦，亦都好俾机会后辈啦，亦都系有教无类嘅一个我觉得好好嘅老师，因为佢对于广东话好执着嘅，系啦，当时佢。我未收到錢，乜都未，佢第一下就同我講話，你得唔得㗎？你因為預咗係好嚴格㗎啦，咁預咗你廣東話嘅字要執得好勁㗎啦，咁預咗係你要不斷無限唱㗎啦，你得唔得嘅？咁嗰陣就好即係好堅持啊，好堅決咁樣同佢講，我得㗎咁樣，啊真係咧辛苦到因為嗰陣咧，孫文老師係佢真係好勁嘅，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嘅懶音係好嚴重嘅。咁有一啲字佢係直接，佢唔使睇字典噶，佢直接都知道個拼音噶啦。咁係每一粒字啦，都無限唱咗好多次。所以我覺得我唔單止係喺嗰度錄音咯， 我上咗唱歌堂啦，上咗廣東話堂啦，同埋人生哲理堂。 系啊，人生哲理都有。 系啊，因為孫老闆佢都有同我講好多關於。人生的事情啊，因为我嗰阵我喺录音嘅阶段嘅时候咧，系都真系好忙，压力都好大，因为又要做嘢啦，又要读书啦，咁有好多时都系可能我上完堂之后就去揾萧老板，其实我个状态唔系话特别好噶，咁但系萧老板佢系真系好有耐性啦，咁系因为我嗰阵好忙啊，咁又可能有时会有啲唔开心啊咁样，咁萧老板就会同我讲话你人生忙系好事嚟嘅，你系想冇嘢做啊定系有嘢做咁样，即系佢都同我讲咗好多喺呢一行嘅一啲即系要做得好辛苦嘅，要好努力啊咁样诸如此类啦，咁但系对于我嚟讲，佢嘅一句鼓励系。在那一个时候对于我来说是真的很重要咯。 你有太多要顾虑，也要间中去约会谁，你闭关撑到累，也要间中吹吹风，对不对乌云灰尘，每日贴近不如随便着旧鞋跳水淡彩虹，忽然被太阳解禁，向着你全飞吻烦恼，靠到树荫偏阴偏也放松心情，明天意义由你地用你的感觉寻路径，心中有小花猫，你曾任性天阴天晴也要好心情，何必天天安排，你要知道几时即坏是最强本领，神你照例 come rain come shine you'll be alright。 我想问啦，因为呢首歌系其实听落曲风已经好 colorful 啦，咁但系睇埋你个 MV 咧，都几配合到嗰种缤纷嘅感觉嘅。 系啊系啊，嗱呢个好笑啊，因为一开始咧，因为一开始我觉得呢一首歌系比较系爱情上面嘅猜测噶嘛，咁我就话公司啊，我就同公司讲，哎呀系咪系时候噶啦，我个靓仔男主角系时候出现噶啦咁就唉，不如今次揾个靓仔俾我啦咁。咁公司就哎呀，再睇下点先啦咁。咁之后直到佢开咗歌会啦，咁孙文老师将呢首歌即系诠释得更好啦，叫做我觉得真系诠释得好好。咁之后再拍 MV 啦，因为今次 MV 都系琪琪导演啦。咁当时咧就第一次 fitting 啦。咁就已经知道系冇靓仔男主角呢样嘢噶啦。咁我第一次 fitting 啦，咁就因为事前系我唔知道会系呢啲衫嘅。咁但系呢啲造型咧，我睇我系当日先知啦。咁而且系全部啦都系本地嘅design。 designer 設計的作品來的，有些甚至是畢業作品、 嗯、 所以、我自己收到我很 surprise 也都很開心可以跟本地的 designer 合作，因為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本地的 designer 啦、 嗯 他們的衣服都真的很特別、 嗯 啊 okay、你平時應該都有看很多那些 fashion magazine、啊、因為 是的是的，但是我平時不會這樣穿的嘛 、啊、因為你都要有那種氣場才可以 carry 到這些衣服的嘛，其實 不要這樣說，不要這樣說是琪琪勁啊，琪琪都已經拍得好， 是 真的， 你都一定要給 credit 你自己，是因為那些衣服那麼誇張，你個人如果你一個氣勢一輸，你就給件衣服穿出來， 多謝多謝多謝、 啊、 但是真的不過挺有趣的，因為、這些衣服始終它比較特別、 yeah. 穿上去即是同普通衫唔同，可能一件即是有一件是哇2 kg 咁样，哇我真的好像又是減肥咁样，但是出嚟的效果真的很靚喎、 啊、 所以我是觉得很开心的。 是啊，所以是好久冇见到咁多造型的 music video 喎，同 好开心啊，真的很开心。 是。好、哦、咁你今次因为难得返到嚟香港啦咁样，咁、 嗯、 有冇趁中间返嚟呢段时间又再录多啲歌啊诸如此类呢？ 已經籌備緊㗎啦，就希望可以，因為我嚟緊九月尾啦，又可能要翻英國開學咁樣，所以就希望喺翻去之前啦，就籌備新歌，咁就講得想喺呢個十二月，即係聖誕節啊，甚至係新年啊嘅時候可以出歌咁樣咯。咁可能以後嘅經營模式都係咁樣， 即係一年就翻嚟兩次放假。 是啊，希望放假就是回来出歌，跟住之后录歌咁样，就希望大家可以有，即係喺我去英国嘅时候都可以有作品听下咁样先咯。 係，咁同埋即係间唔时你有兴趣你咪开个 IG Live 自己唱下歌。係 啊係啊 ,cover 啊呢啲都会㗎，希望嚟緊即係大家都成日问我啊几时出新歌啊、嗯、真係唔好意思啊要你哋等咁耐，真係好抱歉啊，真係对唔住啊，真係。 因为呢阿黄淑敏自己喺佢 IG 呢是有是讲了一样东西的，就是大家快点去看啦，咁如果那个 MV 的 view 数有 500K 的话呢，咁佢就会呢、 啊、 你会点啊， 我会摆一啲好羞耻嘅童年唱跳影片俾大家睇啊。 係啦，咁所以呢、啊、你听到嘅时候呢你就自己上去帮佢谷大个 view 数啦咁样。 但係真係真係你唔好 expect 係好㗎囉，因为係你听完之后会想打我，即係我唔知点讲我真係好搞笑嘅啲片，希望成绩好嘅话就可以分享俾大家一齐笑一下咁样。 系啦，嗱咁所以你就去 YouTube 嗰度揾黄淑曼，猜猜我是谁。 系啦， 自己去睇啦，去 loop 啦， 系啦， 咁样。咁我哋 same time 咧，就我都几期待，就系你快啲有自己系全创作嘅呢个作品啊，无论 系 visual 啊、音乐啊、歌词啊等等上面啦，咁样。 多谢你，多谢你 ，Eric。 系啦，喂，咁啊，最紧要系 stay safe 啊吓 ，take care 啦。 系啊，你都系啊。 系啦，喂，今日多谢晒黄淑曼，谢谢你。 多谢 Eric，Thank you， 拜拜。 尚有过满满正能量，试过胜仗变成败仗，我不畏惧地活着，心中充满了志向，有很多想法在扩张。世界太满要留白，世界晚了会停下，如何才能留住这刻？我只想控制时间，到我的世界由懒闭上眼，就堕入了想象吧。Just let me be。是我梦，我想雕琢我没错，衬托出我那灵觉，哪怕我就在乱世中。 别来阻止 Who I wanna be， 宁静之中问我害怕吗？没有梦怕黑，凭自信发梦，我够资格。Just let me be， set me free， 自由感想 I can dream my dreams， 宁静之中问我倦了吗？问我愉快吗？陪着我就抱住这刻，要记住这刻，专心去用美梦作假，就化蝶了吗？投入去接受我的一切。It's not me time。 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同风势微弱，天气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34度。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点。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283点，跌208点，成交金额145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0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5点，升106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小米集团21.35元，升2.19元；腾讯控股557元，升5.5元；阿里巴巴280元，跌4毫。美团点评271.4，升12.6；中芯国际25.75元，升8毫；京东集团317元，升2.2；众安在线53.5元，升9.75元；药明生物196.6，升8.1；信宇光学科技119元，升2.9；中国平安83.4，跌7.5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10.246，瑞士法郎8.54，澳元5.622，加元5.897，新西兰元5.145，欧元9.1699。每百日元对港元7.3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4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8点，跌82点。港金现价报17,94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02美元，卖出1,945.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柯士甸道近广东道嘅。是近广东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现在沿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站方向的车辆在经过广东道的时候是不能够直驶的，一大车多。重复一次，就是柯士甸道近广东道有交通意外，现在沿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站方向的车辆经过广东道的时候是不能够直驶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在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box 那段就车多缓慢，龙尾在宏里大楼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一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 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黄嘅，我成日喺美孚见到啲医护咧，就搭小巴上马加烈嘅。我就想同佢哋讲句啊，加油啊 ，We shall overcome 啊，同2003年一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准备好晒。 Give me five， 天怡、波胜、子豪提提你，新学年如果子女需要留喺屋企学习，不妨试下咁啊。 将剩低而又干净嘅外卖工具，花啲心思 DIY 做一啲环保嘅家具。 反正网上面有好多呢啲教学资源，一家人可以一边睇片，一边上翻堂亲子美术堂。 南京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中的感觉，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际驱航，而个性解开束缚。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骚动音乐。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骚动音乐。 嚟到四点之后嘅骚动音乐啦，你好啊，严琼。 你好啊 ，Eric 啊，问你个问题先啦。 好， 你会唔会喺日常生活当中咧，即系啲好小嘅事情，但系令到你内心崩溃啊？ 内心崩溃系边一种啊？ 即系其实表面上咧，可能最系要继续生活好咯，我而家要去赶巴士啦，我而家要买早餐，我而家要翻学，成，但系其实你个内心系好崩溃，可能个内心喺度喊紧啊，点解可以咁样？点解会咁？但系其实表面上仲系维持紧呢个日常生活，呢啲就应该称之为内心崩溃小剧场。 即系好严重嘅就冇嘅， 系 即系但系例如譬如你可能山长水远要去到一间你好想食嘅餐厅，点知去到佢闩咗，或者最 signature 嘅地方，即系嗰度菜冇买菜咁，系啦，跟住你就会咁我嚟呢度做乜嘢？我等咗个半钟头车嚟呢度做乜嘢啊？系啦，咁样咯，系啊。 O K， 我咁你心里就朝头早咧咪去做 gym 咁样啦。 O K， 咁你知即系而家好多冇得做 gym 啦，唔见好惨啦，大家都。咁然之后咧，但系你会喺度谂，地方又有限啦，啲 gym 咁样样。咁你谂住啊，譬如嗰日，我咁我今日去操脚先， 系 去到全部嘢都爆晒咁样。 哦，跟住你又明白。 我从今日专登早起身，即系个小崩溃， 明白？ 未去到大崩溃嘅 touch wood。 OK， 其实咧，我成日觉得我系一个好容易内心崩溃嘅人嚟嘅。咁、 哦、 但系咧，因为咧，你又系呢个社会嘅一份子啦。 哦、 因为主要系因为你要翻工，你要剩啦。 吓、 哦，于是乎咧，当你内心崩溃嘅时候，你要维持你日常嗰个运作噶嘛。 系啊， 即系我成日都即系楼上做嘢嘅时候，我就试过啦。哦、即系有阵时唔知点解咧。我想 book 个场地拍嘢、 啊， 我已经用尽我所有嘅人情牌，即系我由最直接嘅员工开始揾，一路揾上去揾到老板，佢都同我讲唔得。又或者我心入边有三四个场地，每一个场地嗰日子都 firm 都唔得。嘅时候咧，我又要 keep 住揾人啦，即系再解决嗰个问题啦、 哦。 但其实我可以好清晰地听到咧，我心应该话心脏咧喺度喊嗰个声音。 哦，咁呢个唔算系最崩溃，最崩溃就系咧你辛苦一轮啦，终于由系第一个人揾到佢老板，佢话得啊好啊，借个场俾你啊，但我哋得呢一日，点知嗰一日个场有事借唔到俾你。例如停电啦、停水啦、天气唔好啦、打风啦、 哎，唔好讲你真系 touch 啦，因为而家即系 讲晒出嚟就唔会发生噶啦呢啲嘢， 系咪啊？讲晒就唔会， 系啊，千祈唔好讲自己会咩好有钱啊咁嗰啲，千祈唔好讲。 我知道，我阿爸教我啊嘛，咩肾基莫肾 系啦，同一个道理。好啦，迷信嘅苏童音乐到一段落 翻嚟之后，讲内心崩溃啊，有一首新歌啦，余佩珍嘅新歌叫做《内心崩》，唔系叫做《内心崩溃小剧场》，佢想做嘅就系一种内心崩溃嘅小剧场， 系 咁个 首歌名叫做《跟巴丁》呢？ 哦， 一定要加个呢，因为佢个歌名度真係有写呢样嘢 㗎。 係啦，咁其实呢一首歌呢係佢2020年嘅新嘅作品啦、而我觉得呢，我未听过首歌，我只係睇到佢宣传嗰张相，我就觉得哎呀，我真係冇爱错新人啦。你知唔知佢嘅宣传嗰张相係一个咁样嘅样，即係你踩住单车，因为佢张相就係佢讲佢踩住单车赶路啦。咁你諗下，你踩住单车好快嘅时候啲风係好叶眼㗎嘛。咁你就係眯住隻眼，然之后但要不断向前踩，然之后又依山不整咁嘅样，因为个故事系啦，成、首歌当中就系咧，佢一擘大眼已经发现自己迟到啦，于是乎咧就要开始哇，好急啊，脚出门口，如果唔系就翻工迟到啦。但系当呢一个已经咁赶时间嘅过程、你都发现诸事不顺嘅， 系 啊，就连我锁匙咧，我银包咧，哎呀死啦，唔记得带银包，我架车锁匙又唔见咗，即系不断喺咁样好多令你好。好打击你嘅小事，等咩又积埋一齐咧，就形成咗呢个内心崩溃小剧场。 哦、 但我头先有讲咧，通常咧呢、這个即系身为社会一份子啦，你成熟嘅人咧，你虽然内心崩溃，但系你表面上要啊冇事嘅，我哋正能量 ，I love my job，I love my life 咁样，不断去维持你正常生活嘅状态咧，佢完全喺呢首歌当中做到。 哦，咁呢个系 option one 喎。 咁 option two 系 option two 就係如果你好靓啦好性咁样啦，咁你就可以展现一副嘅愁眉啦，首先自拍上 IG 啦、跟住然之后呢就将呢个愁颜呢就係展现俾周围啲人睇，等周边啲人呵你，你冇事㗎嘛。 同埋你要打一句 caption 喺下低㗎，呢个世界都冇人锡我，冇人帮助我，点解我咁惨嘅。 呢个可以做佢第二首歌。 呢个世界都冇人锡我。 点解佢天天虾我喎、咁样。 唔开心啊，哭哭咁样。下低就有好多人出现安慰你㗎啦。咁但係即係都係。 佢就唔係，佢就係呢啲係正能量。 係。所以歌名叫跟巴丁呢咁其实成个呢真係要听个歌曲嗰个编排。 係。 因为佢有两把声、 哦。 一把呢係佢自己好崩溃嘅内心嗰种嘅咆哮。啊咁另外一个咧就 系 不断帮自己加油打气，冇问题嘅，我哋努力啊，咁快啲咁样。所以你听下呢首歌做嘅，即系我想讲下，佢真系唔系我哋一般听开流行曲嘅一啲嘅做法，但系好有趣。 OK， 余佩珍， 余佩珍嘅新歌歌名叫做《咁快啲呢》。 睁开双眼，觉得空气新鲜，好久没有睡得香甜。怎么闹钟没有响呢？今天看了看时间 ，Oh my god， 我没有看错吧？冷静，还有时间，千万沉住气。工作司机，可以麻烦你开快一点吗？虽然我只差两站，但是等一下，等一下不会把我忘了带钱包。你哪骂呢？司机先生，对不起，我忘了带钱包。谢谢，我下次一定要补到，不好意思啊。怎么会，我忘了带钱包？手机、钥匙、钱包不是出门口诀。快面狮子就在今天，我要杜绝这天兵的行为。生活总有难以预料的小差错，就像我有时候就是会憋不住皮的球让它往外扩。那你要掉，迟到了半个钟头，今天我薪水就都没有。吱嘎，你不知道，微笑撑开假如的脸，想等一下要吃什么甜点，我窗外的阳光好耀眼，飞掠的瞬间，没关系，我的胡同还是很有一点空间，迷迷糊糊的我每天还是要对自己 什么？昨天这样点错，怎么可能？我昨天夜三三次才收电回家，你不要吓我。昨天我把银行没有问你，我的手机借你。等一下，我还是不要吃好了，长得主流一点比较有饭吃啊，信不信？今天业绩比昨天好，就是因为怎么样？我没有吃午餐。有些感受总是快速的流动，就像你的笑话让我忘了上一分钟的药。是谁把电脑算错？是谁把地址输错？是谁把音乐点错，让我又添了口口？不要拦住我，不要拦住我，不要拦住我，这变成白雪公主的女好机会。我就要飞飞飞飞飞越这瞬间，我就要用用用用微笑撑开假影的脸，想想想想等一下要吃什么甜点，我窗外的阳光好遥远好遥远，飞飞飞飞飞越这瞬间，没关系，我的弧度还是存有一点偏见，迷迷糊糊的我过每天每天，还是要对自己说干巴的你，干巴的你，干巴的你，干巴的你，干巴的你，干巴的你，干巴的你，干巴的你，干巴的你，干巴的你， 好精彩啊！ 系咪啊？我想话咧，其实我识咗 Eric 咁耐，我都未试过见佢系听一首歌嘅时候表情咁复杂噶。 呢一首歌你一系中意，一系就系、是。做咩啫你？ 我明啊，好極端嘅情緒一定係 冇中間位啊，即係零分一百分。 喂，但我想即係大家唔中意嘅人冷靜一下先，好唔好？我講完之後你先唔中意啊，因為佢之前其實我唔知道有冇同大家介紹，佢係劇團出身嘅，所以其實呢一種你有冇聽咗一種獨腳戲嘅嗰個嘅氣氛喺當中，即係一個濒臨崩潰嘅邊緣嘅女性喺度自言自語。 一百万个 character 入面有四十二个比你 系啦，真系因为我唔知点解啦，即系因为系我旧年好中意嘅一位台湾嘅女歌手， 系你都不止一次介绍佢啦， 系啦咁样，咁于是乎咧，即系成日都话新人之后系最难做噶嘛，即系你第一只碟之后， 你 feel 到佢嘅压力咁 啊，系啊 ，feel 到佢就嚟崩溃啦，我唔知写乜嘢歌啊，急不得呢咁。但我好中意咯， 系。但我想问，我嗱，即系譬如我哋啱啱喺香港呢度播完啦，但我想问台湾嘅乐迷，咁佢哋或者乐评界有冇话对呢首歌有啲咩特别嘅 feedback？ 系觉得哇，好崭新啦，定系定系都好两极嘅咧？我想知道。 好啦，嗱，咁我哋就睇下下低啲留言啦。我都觉得即系台湾啲网民留言咧，系几得意嘅。有一个留言咧就话，唱呢首歌嘅时候咧，你要抛开你嘅羞耻心。 当然啦。 同埋佢话介绍，当我 介绍你介绍俾人嘅时候， 都要抛开羞耻心。 我明白 啊！天啊，咁样。跟住然之后，有啲人就话，其实呢个真系一啲好论尽嘅女仔嘅内心写照嚟噶，就系你突然间起身嘅时候，发现哇，今日真系瞓得好好啊，好够瞓啊，原来我迟咗啊，即系开始就非常之慌乱啦，咁样啦。跟住然之后，中间有一段仲得意嘅，佢翻到公司之后啦，啲同事问佢，要唔要一齐食 lunch 啊，咁样啦。跟住然之后，佢就话好啊，一齐食 lunch 咁样。点知转身见到自己嘅样子就话，唉，肥到咁，都系算啦，我都系唔食 lunch， 即系你明唔明嗰、那个？首歌有啲長啊，我都承認。咁但係嗰個內容真係非常之咁豐富啦， 真係。哦，但真係幾有趣喎呢首，同埋我會期待，如果佢 live 唱呢首歌咧，台下嘅反應一定會係非常之熱烈咯。你諗下去到臨尾嗰段，咪大家一齊又嗌嗰句，簡單啲咧。 係啊，呢個雖然啊，呢啲位係好啱搭合唱，但我真係想象唔到一個女歌手點樣喺台上發癲咁樣講話，真係啊！我遲到啦，即係呢啲。 啲樣，佢點樣喺舞台上演繹？ 咁呢個佢係讀舞台出身噶嘛？ 即係真係當獨腳戲咁樣做咯，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做出嚟咯。 希望佢快啲有機會嚟香港啊！ 幾有趣喎，呢個係新碟嘅第一 part 嚟嘅啫， 应该系2020年嘅第一首作品。咁、哦、但系其实我系唔觉得呢啲歌可以做一只专辑噶。佢嗰只专辑系咩？崩溃女性嘅， 或者系一日噶个成日发生紧嘅事又好，定系点样咯？或者讲情绪极端嘅情绪嘅专辑啊，咩都好咯，唔知啊。但我 好极端， 即系如果我听完，我会几有兴趣知道呢个女仔佢嘅音乐究竟系乜嘢咯？ 都真系噶，同埋老老实实，我觉得咧。即我谂呢样嘢台湾做得好啲嘅，即系当大家可能都做紧一啲即系青春啊、迷茫啊、成长啊，唔知点嘅时候咧，佢哋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去切入呢啲嘢，即系内日常生活当中嘅混乱，又或者嗰种生活当中嘅无力感，其实我哋都唱好多啦。但系佢哋选即系余佩珍选择咗用一个咁样嘅表达形式，我觉得系惊人嘅，因为曲词主唱全部都系佢自己啦，即系和音嘅部分。其实因为都冇人可以和到呢首歌啦，应该全部都系佢自己做嘅咁样啦。咁我觉得哇，其实啊，同埋直情系制作同埋编曲佢都有份参与。咁、嗯、我觉得哇，即系应该话创作女歌手我都见好多啦，一手包办起自己成只碟嘅，我哋都认识好多。但系真系抛开咗羞耻心做一首咁嘅歌。 因为上次阿劲介绍完余佩珍咧， 嗯。 我係真係有去嗰啲串流平台嗰度咧，去聽下佢張碟嘅，係另一種質地嚟嘅，即係有種係踏實啲啦，然之後有種係有種 class 嘅，我覺得佢係。 我覺得佢有一種我唔係話似黃遠之啊，但係唔知咩聽佢音樂時候，令我諗起佢有種黃遠之嗰種另類咯，你明我講？ 係啦，但係我嚟到呢一首嘅時候啊，又有一個 呢、這個就唔似黃遠之啦， 幾有趣嘅。咁因為我呢期追翻嗰啲 RuPaul 嗰啲 Drag Race， 哎呀，好睇㗎！ 咁我就好期待，哎，如果有台灣版或者亞洲版，會如果你係要 lip sync with 呢一首歌。 对嘴唱嘅时候要点样？ 真系太惊人啦！咁样啊，余佩珍 真真嘅新歌， 系 一定要读起嗰个嘅助语词啦，就系金发的你。 系啦，咁啊，啱啱就系嚟自台湾嘅呢个余佩珍，即系叫你喂加油啊，咁样样啦。咁啊，香港就即系之前啊，吴林峰都有一个啦，即系类似嘅一个少少嘅概念，就系、是，但系佢就讲搭巴士嘅时候都系噶啦，由你朝早起身嘅时候。遲到啦，倒寫嘢啦，走咗班車啦，上車嘅時候塞車啦，諸如此類好多唔同嘅情況會出現。咁佢就係用翻一個就係平常心啲嘅角度去到處理咯。塞車咪睇下風景咯，咪上網揾下歌聽咯，咁樣。 其實真真喺情緒穩定方面係要學下。 吴林峰 呢首歌 系啦，咁但系咧因为之前吴林峰佢原版嘅时候咧，即系都有种系吉他清新啲嘅 feel 嘅。咁但系其实之前咧，佢都有一个咧，就系搵嚟香港一个系电子嘅制作人啦，系啦叫 Circle， 咁就同佢做咗一个嘅新叫 remix， 系啦。咁啊，究竟呢一程嘅巴士嘅旅程加咗一个 remix 落去嘅时候，又会系点样嘅咧？就搵嚟有吴林峰啊，巴士光年嘅呢一个 Freeway Mix。 坐在长途遥得要命，闭合进眼睛，停于不幸的小径，亦高兴。进镜位塞车爆胎，苦皱着眉，打开手机看出戏。坐巴士赶着度假，交通的际遇也不可以预计吧？那便预计吧。我的路线中都不准作浪漫，为那放松嬉戏一下。车窗外 谈世间欢声。有陌生风景艳人眼睛，山屋村今宵亦够铺，如搭坐车当即兴。坐巴士赶着度假，超级富裕在你，想准确预计吧。那边预计他在家富的路线中，都不准作浪漫，如未知心心态转化。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同许智峰等多人被捕的两宗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其中在元朗七二一袭击，林卓廷、余家豪、陈永熙、叶钦星、邝浩林、尹仲明和杨朗被控在去年7月21日在港铁元朗站大堂和其他身份不详的人参与暴动。另一案件，林卓廷、许智峰等人被控在去年7月6日在屯门警署外，意图妨碍司法公正而作出有妨碍司法公正倾向的行为，即是煽动有使或指示 X 删除任何儲存在他手機內的數碼內容，當中包括一些可能顯示在當日或之前干犯刑事罪行的示威者面貌。另外，許智峰和鍾海賢被控在去年7月6日在屯門警署外不誠實地取用一部電腦，即是 X 的手提電話，以及在屯門警署外沒有合法辯解損壞屬於 X 的財產，在去年7月1日拍攝並儲存在手機內有關立法會示威的影片。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发表声明回应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和许智峰被捕事件。声明说，就去年7月发生的事件，期望当局在拘捕涉事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和其他人士时，确保有合法的诉讼程序，强调独立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必须维持。本港再多两名新型肺炎患者死亡，两人都是长者，累计有81名患者离世。两名患者都是入住屯门医院，包括一名70岁男患者，他住在慈云山慈政村正和楼，上个月21日因为发烧和气咳入院，至到今日中午12点多离世。另外一名81岁有长期病患的女患者，今个月7号因为发烧和咳嗽入院，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日接近中午时离世。院方表示对病人离世感到难过，会为家属提供适切协助。政府第二期保就业工资补贴计划提出两大超级市场集团百佳和惠康，如果要申请，需向顾客提供减价或向非政府机构、弱势社群和提供超市券等等。百佳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仍然研究紧条款要求和执行细节，初步和社福机构探讨援助方向，首要考虑为弱势社群，例如是低收入家庭提供适切帮助，希望稍后推出的支援计划可以带动其他有能力的企业，亦都为 弱势社群提供援助。唔至于向顾客减价嘅要求，百佳表示仍然系研究方案细节，因为现时每周有近2000款产品提供优惠，同时亦有会员同信用卡优惠等等。百佳话疫情期间产品来价、入口物流和营运成本都有上升，营运压力大增，但会在资源许可下继续为市民提供各类减价优惠，亦会继续保就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晚间渐转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和风势微弱，天气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34度，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81点，跌210点，成交金额15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0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5点，升106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小米集团21.35，升2.19。腾讯控股558蚊，升6.5。阿里巴巴280.6，升2毫。美团点评271蚊，升12.2。中芯国际25.7，升7.5。京东集团316.6，升8毫；众安在线53.75，升10蚊；药明生物196蚊，升7.5；中国平安83.4，跌7.5；信宇光学科技119蚊，升2.9。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6.07，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4，人民币6.881，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兑美元0.726，新西兰元兑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8点，跌82点。港金现价报17,980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35美元，卖出1,946.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交界咧，较早前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噶。沿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站方向嘅车辆经过广东道嘅时候就唔能够直驶，影响到一带嘅交通系比较繁忙。柯士甸道东行去红磡站嘅车龙咧排到去连翔道近佐敦道，咁就系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交界有意外，而家沿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站方向嘅车辆。经过广东道的时候不能够直驶，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至于较早前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box 的路面清洗工程就已经完成，现在快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和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人科专科医生郭纯礼医生， 长者在这个病来讲，他们那个死亡率其实比较高的，比后生的话。安老院本身的环境始终是一个密集，院舍那里有很多照顾的员工，那有机会他在那里感染了，将这个病又再带回出社区，又再引致另一波的感染。 只要跟翻足一個正常我哋咁對於呢個飛沫傳播感染控制嘅程序去做，即係當你照顧長者嘅時候咧，咁其實都足夠嘅。咁同埋即係要提醒啲員工，真係照顧完一位長者，真係唔好煩，要每一次都要洗手咁樣，去減低佢感染第二啲長者或者感染翻自己嘅機會。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全家上啊，真系好晒！ 我哋系师兄祠堂嘅阿一、 凌子维，系啦，阿一啊，学生哥唔使翻学，留喺屋企就最开心啦。 系噶，不过留喺屋企都要好好保持个人卫生，出入门口都应该要消毒鞋底，仲要用消毒用品洗手， 保持个人卫生，养成良好嘅习惯，就几时翻学都咁开心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的家庭打气， 知识 而家科技越嚟越进步啦，好多汽车咧，佢哋嘅荧幕咧亦都可以控制好多唔同嘅功能啊。但系咧，揸车最紧要留神系睇路面情况啊嘛。 因为德国有一个车主就系挂住搞呢一个控制水泡嘅速度嗰个掣啊，搞到咧就撞咗高速公路嘅标志同埋几棵树。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这里不需要无情的假面。只要你放纵尽情的跳跃，换一种口味，别浪费时间，欢迎你来到这个新世界。有时难忘的醉，忘记睁开的眼，陪伴你的是谁？激烈的断了线，无所谓的明天，却后悔的作业，挣扎在所难免，放纵却无条件。若还有机会。生活冲突矛盾，谁与共？你说也说不完理由。爱的太多太啰嗦，爱的太少怕寂寞，孤岛高山和几多，而你从来不抬头。 但是转眼 老一家的不能不 昼4:44嘅骚动音乐。嚟到阿婷嘅部分，第一首歌紧嚟告五人 featuring 阿爆嘅新歌，歌曲名称叫做《新世界》。当中 rap 嘅部分有阿爆负责，意思即系讲紧以前嘅山啊、水啊、人啊，都唔系而家咁啊。我哋几时可以揾到自己中意嘅新世界呢？点解我哋成日会话好似以前个世界或者未来嘅世界同而家应该有啲唔同嘅呢？我觉得系因为加咗一啲滤镜，令到呢个世界变得冇咁真实。影相嗰啲我哋都知啦，你明明冇咁瘦噶，但系影落咁瘦咁靓嘅。咁到呢个世界嘅滤镜，系咪黑同白之间都可以交换呢？ 褐色的神秘隐隐在摇曳，深邃的轨迹，宇宙间旅行，盘旋的发髻，散发着魔力，沉迷沉溺沉醉于你，微微掩着肌肤纹理，轻柔满点。你就是那片最美的风景，闭着眼脑海里的对角都是你，真实的不需向谁说明，悄悄的把你藏。 推出佢嘅最新专辑，佢系林俊杰 featuring 有藤原浩作曲编曲嘅呢一首新歌，歌曲名称叫做《无泪镜》。系噶，想有美丽，想有真实，其实系唔需要加滤镜噶。不过可惜我哋而家呢个世代嘅人呢，已经唔相信呢个道理啦。如果有机会，不如俾我哋翻翻最初啦。 花在天空上盘旋，找寻一张明信片，手牵人生你住在深海底，还有先生上一个吻，啪啪呀啪啪呀啪啪呀。 忍唔住讲声，好中意呢一种儿歌感觉嘅作品呢？ 阳光洒落在窗。 藏在并不等于遗忘专辑当中的作品。看到网上很多小朋友去 cover 这一首歌，的确因为首歌当中很有儿歌那种开心的氛围。歌曲名称叫做《海鸥先生我爱你》，我想现在还讲得出这句说话的人呢，都可能应该多数都是小朋友，又或者是仲有童心的人呢？ 三番里有三番 radio， 三番里有三番 radio， 三番里有三番 radio， 哦哦哦哦哦 哦。成日话咧回到初心，但系其实早个初心咧，我哋觉得应该系童心啦啩。跟住都系一对好有童心嘅乐队，佢哋叫做鱼丁觅啊，苏打绿嘅分身乐队有呢首新歌。 草莓喝着冰啤酒，黄色见黄色，泡沫泡沫。我要看着头像梦，红色粉红色。花边新闻像中国，黑色穿黑色，一双拖在肩膀后，红色彩虹色。绕着房间太枕头，跟着跟着我甩头甩头。黄豆水你请不要缠着缠着我。 沙发旅游，沙发 radio 啊！ 发现就转不出去，注定是放手脚下步步无法前进。哦哦哦，是否太过自信？ 宇宙人作品，歌曲名称《先这样》。 我生命总是好奇得不到的东西，我生命危险总是那么耀眼美丽。啊啊啊！现今没有季节。